有罗技罗文的这一首小李飞刀，我们也跟大家讲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测先。本地的今日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高气温约为2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日稍后有几阵雨，晚上气温会下降的，星期一和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天气是清凉的，室外气温好靓的数字18度，相对湿度 80%。今天真的有很多好歌献给你，是哪个的好歌？就是罗技的好歌了。 歌声飘送千千里不计距离，歌声飘送万万里跨远地，歌声句句唱错愉快少年时，好歌一生伴着你，歌声飘送千千里不计距离，歌声飘送万万里跨远地，歌声句句唱错愉快少年时，好歌一生伴着你，好歌献给你，让爱藏心里，阳光在我心里照耀，光辉欢笑永伴随，好歌献给你， 底距离，歌声飘送万万里跨远地，歌声句句唱错愉快少年时，好歌一生着你， 嘅呢一首好歌献给你啊，当然咧就系每个星期咧佩佩嘅一个承诺，希望都拣一啲好嘅歌俾大家欣赏啦。今日点解会拣罗技嘅歌曲呢？其实咧今日系罗技罗文嘅冥寿啊，今日系2月12号，佢喺1945年出世嘅。咁讲紧原来罗技已经离开咗我哋足足20年啦，佢系2002年嘅时候咧离开我哋嘅。所以今朝早咧，为大家拣嚟好多罗技精彩嘅歌曲，哇，真系多到不得了啊！呢首可能都系好多朋友好中意嘅一首歌啊！罗文《红面》， 红面胜风剑气。洋洋英姿勃发堪景仰，英雄树力争向上，志气谁能挡，红面怒放驱去心变越增光，烈焰自这火。 凌晨5:30，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

羅記把聲咧，真係確實咧，好少人擁有一啲咁雄壯嘅歌聲嘅。咁啊，但係咧，佢唔單止係即係唱歌咧，有一種雄壯嘅感覺。佢唱起呢啲妖妖豔豔嘅歌咧，又確實係有一首嘅。你又會覺得啊，好似好正咁樣嘅感覺嘅。剛剛帶嚟咧有極光中，不過喺我個腦海裏邊，我唔知道大家係有羅文嘅影子咧，定係有盧海鵬嘅影子咧。當年咧，其實 EYT 咧都有好多藝人朋友咧，就係模仿一啲嘅出名嘅藝人啦。當中咧，羅記都成日都俾人哋咧就係即係模仿啦。其中即係《激光中》呢一首歌咧，就係我冇記錯係盧海鵬即係演繹嘅，真係好好笑。嗱，講起快歌咧，即係羅記除咗頭先嘅《激光中》之外，仲有呢一隻貓啊？咩貓？係博士貓咯。唔知仲记唔记得佢点样跳咧？只猫，我净系记得有条尾咧喺度揈下揈下咁样咯。 声音叫，星星低叫，长夜里不再寂寥，摇动你小纤腰，轻轻的跳，明目似火花。 Thank you. 解那迷，莫再将情为废，该放心里比我迷迷进一世。 罗记罗文的心里有个迷啊。原本咧就应该平时喺呢个时间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一个最新嘅天气预测嘅，不过天文台咧未见佢更新5:45呢一节嘅天气预测，咁不如听多首歌睇下会唔会有新嘅天气，再讲俾大家听。 无言轻倚窗边，凝望雨势急也乱，只觉风寒满肚郁结，怒骂着厌倦。徐徐呼出烟圈，回望以往的片段，几许风雨我也经过，屹立到目前。一生之中谁没痛苦得失少不免，看透世态每种风雨，披身打个面，身处高峰上进于尽冷眼加嘴脸，正似风雨每每改变，现实尽体验。无求一生光辉，唯望斗志不会断。见惯风雨，见惯改变，尽是作自然。 我哋有罗文罗记嘅呢一首《几许风雨》啊，今日有冇风有冇雨咧？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天文台5:45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啊，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高气温约为2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咧，明日稍后咧有几阵雨，晚上咧气温下降。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天气系清凉嘅，室外温17度啊，相对湿度89%啦。以前咧就好多一 pair pair 嘅一啲嘅艺人嘅，咩意思咧？有相关啦、关正杰、关菊英啦、孖叶啦、叶振棠、叶丽仪啦、罗文嘅另外一个好拍档，当然就系巨肺恩妮姐姐啦。佢哋都合作过好几首嘅经典嘅合唱歌曲。其中有呢一首《铁血丹心》。 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嚟自边一套嘅电视剧呢？当然就系我哋熟悉嘅《射雕英雄传》啦。 依稀往梦似曾见，心内波澜现，抛开世事断愁怨，相伴到天边。经百劫也在心间，因义两难断。经百劫也在心间，因义两难断。身经百劫也在心间，因义两难断。 《射雕英雄传》里面找到的这一首是1983年作品，有罗文加上恩妮合唱的《铁血丹心》。这个《射雕英雄传》不止做了一次的，我的意思是继续下去都有不同的版本，跟着就会有《一生有义》。 世间是否痴心最高，另有高处比天高， 在世间自有山比此山更高，但爱心找不到比你好。一山还比你一山高， 但爱有天高， 千百样好。 始终你好，始终你好，待我心。 世间始终你好。 明明我是想播呢个一生有意义㗎嘛，点知去咗第三部曲啊，呢一个嘅华山论剑嘅主题曲啊，世间始终你好。咁但係点都要播呢首嘅。呢首先至係一生有意义啊。射雕英雄传嘅第二部曲啊，东邪西毒里面搵到嘅呢一首。继续系罗文加上恩妮合唱。转头返嚟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 之中找到了你，一切变了有情意。 从甘心中就找到了美，找到了自我所依。 人生匆匆，心里有爱，一世有了意义。万水千山，此生有。 尽爱与爱痴，与你生死相依。 情至深处，灯火爱意， 真心 永世也永无疑。共闯高山不悔迟，英雄一 星期一及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天气清凉。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9%。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5至6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4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报34,738点，跌5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418点，跌8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日元115.45，瑞士法郎0.925，加元1.274，人民币6.36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兑美元1.135，澳元兑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66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59.96美元，卖出1861.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99.4 将军澳， 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来到早上的6点07分那些啦，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早早有钱佩佩陪伴你的。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呢就来到2022年的2月12号农历呢就是这个正月十二星期六的早上。室外温呢17度，相对湿度 80%。星期六咧出现喺呢个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就有我哋嘅老友记啊，当然咧就系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啦。不过嗱，今日咧我就拣嚟好多罗技嘅歌啦，你会唔会喺度谂，点解仲未有呢首嘅？的确呢一首歌系真系个真系无论三岁到八十岁咧，可能都会听过，亦都识得唱，好代表到我哋。本土的一些的情意，狮子山下我们有罗文的歌声。 人生总有欢喜，难免亦尚有泪，我们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喜爱，人生不免唏嘘，难免绝无挂虑，几时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去分求共对，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世相随，无畏更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手，踏平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嚟到星期六啊，呢一个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当然除咗我之外咧，仲有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出现嘅。梁医生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早晨啊，嗱，梁医生啊，我相信咧有好多香港人咧都其实即系好繁忙下啦，咁啊去到某一个年纪咧，我哋成日都讲啦，我哋都好容易咧都会有三高嘅出现，呢啲等等嘅长期。病患其实真系咧，总有一个喺你阻紧嘅，即系可能你自己又系啦，或者你屋企嘅身边嘅朋友啊、屋企人咧，都会有呢啲问题。今日咧，我哋就想同大家探讨下啦，我哋点样可以与病共存啊？即系因为咧，有好多时候咧，有病嘅时候咧，就自己会觉得个心硬住硬住啊，呢样又唔敢做，嗰样又唔敢做，然之后咧，个人咧就疑神疑鬼咁样噶啦。咁究竟我哋如果真系有呢一个三高嘅情况出现？咁我哋应该日常嘅生活有啲乜嘢可以帮到手，而令到个病情咧可以即系得以就可以同个病患者咧一齐共存嘅咧？ 其实三高嘅存在都好普遍嘅。我哋举个例讲咧，即系六十岁以上嘅人士咧，患上高血压咧都达到三成，即系话十个人之中有三个。而糖尿病咧都有15%，即系话每一百个人有15个人。咁所以咧，其实咧，我哋都會好常見咧，就話我哋喺即係幾個人當中已經有一個咧有高血壓啊、糖尿病啊，又或者有我哋提先講即係高膽固醇。咁我哋其實最緊要都係講個健康嚟講咧，我哋都要掌握自己嘅疾病，即係話我哋有咩病，咁呢個病嘅病情又點啦？咁呢個咧當然咧都係要喺醫生度檢查啦，或者定期咧。我哋需要有个家庭医生或者专科医生嘅跟进，要去即系体察翻嗰个病情系点，然之后咧嗰、那个即系治疗方法。咁治疗方法当然咧，我哋有好多唔同嘅类型嘅治疗方法啦。咁咧当然好多时候我有啲病要食药，但系我哋头先讲三高咧，其实好多时咧除咗即系医药之外咧，都有好多生活習慣有關係喎，咁所以你講得啱，我係點樣同嗰個疾病咧一齊咧共存，同埋咧係令到佢咧同我哋嘅生活嘅模式裏面咧，令呢啲疾病咧係控制得更加好咧，都係一個重要嘅方法。 咁不如我哋逐樣講下啦，好冇？嗱，我哋先講下如果有高血壓嘅朋友啦，咁我哋應該平時應該要做啲乜嘢咧？嗱，我知道高血壓又話唔刺激得噶嘛，係咪唔好睇咁多呢一個嘅恐怖片啊？大笑都可能咧要控制一下，即係令到自己嘅心境平和啲，咁就會好啲咧。咁 其實高血壓咧同情緒嘅關係咧都係有嘅，不過通常我哋指咧。系个情绪比较长时期嘅紧张咧，系会提升咧嗰个即系血压嘅高度。即一般嚟讲，呢个可能令到血压高5至10度啦。咁但系你头先讲，譬如话睇刺激嘅戏会唔会有影响咧？其实唔系一个大嘅问题，只要咧你睇戏嘅时候咧系享受咧，唔系一个压力嘅时候咧就可以噶啦。咁再来嚟讲咧，我哋即系话。我哋要喺个生活习惯里面去调息啦，其实我哋要有一啲嘅运动啦，运动好重要，因为咧 我哋研究嘅發覺咧，因為做運動嘅時候咧，我哋會將個血液循環咧嗰、那個速度去提升。當個血液循環咧好啲嘅時候咧，我哋嗰個血壓咧相對會下降嘅喎。下降到幾多咧？其實個研究發覺咧，我哋如果係初期血壓高嘅患者，如果佢有恆常嘅運動咧，其實個整體嘅血壓可以下降到約莫十度，咁所以譬如話，哦，你最近發現個血壓飲少都150，醫生都話啊，可能要食藥嘅時候，哦，你可能係做運動，持久嘅運動一輪之後咧，其實咧你可能嘅血壓可以下降到140或以下，咁可能暫時咧都可以做個運動或者嗰、那個身體嘅調適嘅方法咧，係控制到嘅血都唔頂嘅喎。 嗯，咁当然啦，准时食药亦都系呢个最重要，同埋唔好自己扮医生，自己去减药啦，啱唔啱啊？ 除咗食药之外，另一个咧，我哋好多时容易忽略，跟住饮食啦。咁就想血压高，同样地咧，个饮食我哋都可以有帮助嘅。我哋中国人嘅饮食或者去出街食嘢嘅饮食咧，都会嘅盐分高啦，可能会有一啲嘅调味品啦、味精啦，其实呢啲全部咧。都会增加我哋身体里面嘅盐分，增加身体盐分嘅时候咧，我哋嗰个血里面嘅个压力会提升啦。咁所以咧喺嗰个患上嘅高血压嘅时候，我哋注意咯，我哋最好咧就唔好食咁咸，或者甚至乎咧，我哋喺嗰个调味品里面尽量减少，用一啲较为天然嘅一啲味道啦。咁咧唔用盐，唔用豉油，唔用蚝油。我哋其实都用咗可以好多油味嘅，譬如我哋用一啲嘅姜啊、蒜啊、葱咧，嗰啲都系有好味道啊、香料嘅。 嗱咁啊，讲完高血压啦，咁另外一个同高血压咧都好似好 friend 咁样嘅咧，就系叫做高血脂啊。仿佛好多朋友咧，即系有高血压之后咧，都系会有高血脂呢个问题嘅噃。 系啦，高血脂咧，其实有两件事咧，就系实贴得住嘅一。有冇个家族嘅遗传？其实高血脂咧好多咧都系家族嘅遗传嘅，咁所以如果你嘅父母兄弟姊妹咧都有高血脂嘅问题咧，你走得甩嘅机会比较低啲，因为咧高血脂其中好多嘅患者咧，其实因为我哋身体里面嘅新陈代谢嘅酵素有少少嘅唔足够嘅时候咧，我哋去消解血脂能力减少嘅时候咧。我就會有高血脂喎。第二咧就係當然咧係個飲食裏面啦，譬如話飲食裏面食快餐啊，佢食嘅食物咧個脂肪會比較高啊，咁呢啲咧都係一啲嘅原因咧，令到我哋有即係高膽固醇嘅情況嘅喎。 嗱，你头先讲啦，如果佢系呢一个嘅遗传，即系话我冇得避啦。咁如果系因为饮食嘅好简单，其实你控制下你嘅饮食，唔好食啲咁肥腻啊、煎炸嘅嘢，其实就已经可以帮到手咯。话啱唔啱咧？ 啱唔啱？就话我哋如果系一啲系饮食习惯嘅咧，我哋要注意翻我哋饮食啦。咁譬如话，我哋好多时都要出街食饭嘅时候，譬如翻工我哋要出街食嘅时候，你谂下。啊！我哋要食得健康啲啦，咁咧甚至乎你要去快餐店啊，或者去餐廳食嘢時候，去而家都會點咧？都會有一啲咧係少油少鹽嘅餐嘅喎。咁我哋考慮啊，有冇啲餐廳提供呢一啲類別嘅選擇？咁咧我哋用咗就會好啲啦。咁多人喺咩嘢食物，我特別需要注意係可以減少咧？其實你肉眼見到。有肥嘅咧都唔好噶啦，咁所以咧，我一般嚟讲咧，其实烧腊类嘅咧都唔系太理想啦。咁譬如话叉烧啊、烧肉啊，即系我哋好多时分唔到。咁咧好多时咧，我哋嘅习惯里边咧，其实好多人中意食鸡翼啊，系咪？咁啊，鸡翼咧， 全著都系皮嚟噶嘛？ 系啦，因为皮咧，鸡皮底下嘅脂肪，所有皮嘅底下都多脂肪。咁所以我哋要食鸡翼嘅时候咧，好多时咧。系不自覺咧食落一啲脂肪，但系你又唔覺得有脂肪嗰度衰喎，呢啲有個問題。咁我亦都會見到咧，有時咧我哋中國人因為煲湯啊，老火湯，老火湯好多時咧可能會係煲雞湯啦、豬骨湯啦，或者排骨湯啦，呢啲嘅湯粉咧，點解佢會唔係太理想咧？因為我哋所有骨嘅物質咧， 喺煲嘅過程底下咧，都會將個骨裏面嘅脂肪物質咧，係煲出嚟嘅湯水嗰度咧。咁我哋飲湯可能飲兩碗啊、三碗啊，咁自然咧，我哋吸取咗嘅脂肪物質咧，會更加咧不自覺地會高咗啦。 嗯，咁嗱，系咪即系我有肥猪肉嘅部分，我咬咗佢唔食，同埋我将觉得油嘅嘢，我搵啲滚水啊冲下佢先食，会唔会都有少少帮助咧？ 嗱，如果你见到所有肥肉肥嘅部分唔食咧，都系一个肯定嘅帮助。但系你见到个油搵水冲下佢咧，有冇用咧？其实水沟油嘅，因为咧水系唔冲得走啲油嘅，咁所以咧。我哋就系冇乜太大用，所以最紧要咧，我哋喺个食即系食物嘅素材里边，佢嗰个脂肪物质高唔高啦？咁我哋就一般嚟讲咧，鸡肉、瘦肉咁嗰啲都系 O K 嘅。咁当然我哋需要谂下咧，系咪多啲唔好食咁多肉啊？我哋食下其他啦，豆腐啊，其他嘅蔬菜啊、生果咧，咁都系个重要的。 嗯，咁啊，当然啦，即系做运动都系其中一个最主要嘅减血脂嘅方法啦，啱唔啱啊？ 话运动咧有个嗰、那个好处咧，其实就话我哋即系新陈代谢好啲啦，同埋咧我哋提升我哋所谓高浓度胆固醇。胆固醇有两类，一个叫低浓度胆固醇，另一个就高浓度胆固醇。所以同一个胆固醇总胆固醇嘅数字嚟讲咧。如果我哋高浓度胆固醇上升嘅话咧，即系话个比例低浓度胆固醇，所以系有破嗰个胆固醇咧，相对会下降。不过喺个现代治疗嘅目标嚟讲咧，我哋都系主要睇嘅所谓低浓度胆固醇，去到作为一个指标，咁我哋需要控制到成点啦。咁就讲下我哋控制成点咧，就要取决于嗰个人。佢係有冇其他疾病啊？譬如話佢有個中風啊，或者冠心病咧，或者認知障礙症咧，我哋去將嗰個膽固醇控制嘅度數咧，去控制得緊少少。 明白明白，阿爸咁啊講開啦，咁啊仲有一樣嘅三高咧，就係、是、叫高血糖啦。哇，彷彿咧真係成日都講啦，有糖尿病嘅朋友咧就係、是、富貴病嚟嘅，一定係咧大飲大食之後先有嘅。其實係咪嘅咧？定係我亦都有聽過話呢一個糖尿病係呢一個嘅遺傳，我都冇得走甩嘅喎。咁如果真係有嘅時候，我又點樣可以控制得好啲咧？ 係啦，其實糖尿病。絕大部分都同個遺傳有關係嘅，咁所以咧喺個遺傳疾病多過係即係話啊，你係咪即係有錢尿嘅？其實唔係啦，都人都有機會患上糖尿病嚇。咁、咧通常咧，如果你嘅兄弟姊妹或者父母祖父母咧有糖尿病，有高血糖尿病病發嘅時間係40歲之後咧，一般嚟講咧，佢嘅家族裏邊咧患上嘅糖尿病嘅機會咧。相对较为高啊，咁所以每一个朋友咧，如果有咁个家族嘅病史咧，咁咧最好系咩咧？我哋就系40岁之后咧，就要定期咧自己量度下有冇呢个血糖高嘅情况啦。咁即系每年可能做两次嘅血糖测试啊，通到血糖测试，我咧就会知道有冇早期嘅糖尿病，咁就唔好等到。个糖尿病严重咧，先至话个病话俾你病喎。你未病之前，个病未行出现之前，你察觉咧，咁就会可以咧处理得更加好啦。 嗯，我亦都听讲过咧，就话呢个糖尿病嘅朋友仔咧，如果做运动，亦都系可以帮助到控制呢个病情嘅，系咪咧？ 讲得啱啊！其实糖尿病除咗我哋即系传统使用药物之外咧，咁嗰样药物要医生根据个病情嚟决定啦。咁但系咧，我哋發覺咧喺個生活習慣嚟好重要啦，就話尤其是一啲初期嘅病嘅患者咧，係飲食同運動都係重要啦。咁多人飲食就係話，我哋患咗糖尿病，顧名思義啦，你係可以食有糖嘅物質啦。咁咧，但係好多時咧，我哋都唔明白係咪淨係唔食糖咧？唔係喎，原來咧，我哋好多唔同嘅食物裏邊咧，去加入有糖嘅元素啦，即係話。我哋而家会好多有食物咧，而买完整嘅食物咧，都有所谓食物标签。个食物标签咧，你睇下咧就会写明有冇糖喺度啫。咁所以而家糖尿病嘅病患者咧，去买购买食物嘅时候咧，最紧要睇下嗰啲食物有冇糖。 咁咧我哋呢樣重要。其實好多嘅現前坊間現成嘅食物都有糖噶，譬如你買餅乾翻嚟，或者買麵包咧，其實啲食物佢哋喺個製作過程咧，都話大部分都會有糖嘅。咁因為佢哋冇糖嘅話唔會食啊嘛，咁所以咧我哋都需要小心一啲喺個食物裏邊。咁另一個就運動啦，我哋喺個運動咧，其實都係同血壓高一樣，我哋發覺做運動咧，因為我哋增強咗我哋嘅新陳代謝率，咁咧對消化嘅糖分嘅能力要高咗啦。咁我哋要睇到咧，就係平常有做運動嘅人士咧，佢嗰個血糖咧其實可以下降到一兩度嘅。咁地方咧，我哋好多時講啊，我哋糖尿病嘅病患者，即係話我哋嗰個胸肚血糖係 6.9， 咁佢譬如話高過 6.9 啦，咁佢可能係 7.5。咁咧，我哋如果佢係開始診斷嘅時候，要喺食物調節啦，再加埋做運動咧，可以咧直情咧就係可以控制翻係低於即係 6.9 啊，咁已經係可以暫時未使食藥，我哋就話用一啲嘅非藥物治療方法咧，係控制喺初期嘅糖尿病嘅病患者，就包括飲食節制同埋運動咧，都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嚟嘅。 嗯，总括嚟讲咧，即系三高咧，就应该要控制饮食啦，准时食药啦，做恒常嘅运动啦，仲有保持心境开朗咧。呢几样你做晒嘅话咧，呢三高基本上同你一齐共存都冇问题嘅。 系啦，亦都可以每个星期听我哋嘅即系对话咁啦，系咪？ 咁啊，学多啲，知多啲咧，自然身体就健康啲嘅。好，咁啊，今日咧唔该晒梁万福医生，下星期同样时间我哋继续探讨下唔同健康问题啦噃。拜拜， 拜拜。 唔该晒梁万福医生嘅五个钟咧，时间就嚟到早上嘅6:28过啲嘅啦。即是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又要告一个段落啦噃。确实咧，今日咧带嚟咗好多罗技罗文嘅好歌啊。事实上，如果要播晒，我谂真系要好多日啊。不过今日嘅节目亦都告一个段落啦。希望你喜欢今日佩佩嘅心水选择啊。临走之前提提你，室外温17度，相对湿度90%。我哋再见面嘅时间。将会是2月17日星期四的早上，约定你下星期四再见到吧，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一名4岁男童送抵元朗博爱医院，经抢救后不治，之后化验初步确诊。院方话个案已经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院方正同卫生防护中心跟进，并进行感染控制追踪。博爱医院话，呢名男童星期五清晨3:30左右，经救护车送抵医院急症室，当时已经无呼吸心跳。医护人员为男童进行抢救并注射强心药，男童在清晨4:16不治。医护人员为男童抽取样本化验，证实对新冠病毒呈初步阳性。香港足球总会接获进封通知，有4名球员初步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有关人士将会依照卫生署指示作合适安排。 祝总话非常重视职球员嘅健康，并持续安排定期病毒检测，以确保职球员嘅身体状况。祝总亦已经提醒所有球会职球员时刻注意个人卫生，如果有任何身体不适，应该尽快向医生求诊。台湾东部海域午夜发生 5.6 级地震，气象局说地震在午夜12点43分发生，深度 22.8 公里，震央位于花莲以东大约70公里，最大震度是宜兰县和花莲县，分别录得3级。本港天文台亦录得今次地震，强度是 5.7 级，震央位于花莲以东大约91公里。天文台接获几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到地震震动维持几秒。而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录得地震强度为 5.4 级，震源深度10公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高气温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稍后有几阵雨，晚上气温下降，星期一及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天气清凉。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2月12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本港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创新高，昨日有1325宗，初步确诊个案亦高达1500宗。卫生防护中心话系反映一两个星期前食饭聚会群组，但系专科医生梁子超就指 ，Omicron 传播中位数只系三日，认为疫情接近全面失控状态，唔关农历新年聚会嘅事，而系反映近一个星期唔能够处理确诊人士逗留喺社区嘅后果。一阵听下梁子超嘅分析同埋建议啊。 面对住确诊个案再创新高，咁有对抗 SARS 同埋猪流感经验嘅卫生防护中心前总监曾浩辉就话，现阶段逐个追踪病毒个案的源头已经没什么太大的效用，如果说医疗设施和床位等等已经用尽的话，就要采取家居隔离。他也提到与病毒共存不等于躺平，一阵间会听下他意见。 近日多间检测中心门外长时间都排满等候强制检测的人龙，有检测承办商建议用十合一的混检方式，即是将十个人的样本一起检测，呈阳性才逐个复检。不過，另外有承辦商就話有利有弊，留意稍後的特寫環節。 昨日立法會一個委員會多名議員就促請政府向中央尋求協助，包括是邀請內地人員來香港興建港版方艙醫院等等。當局有什麼回應呢？一陣講下。 澳洲樹熊近年數量大幅下降，總理莫里森決定將東岸大部分地區的樹熊列為瀕危物種，又準備投放5,000,000澳元長期加強保護樹熊的工作。不過有評論指莫里森這樣做背後可能有政治考慮。留意環看天下分析， 懷孕的媽媽都會很擔心留意。